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垫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这两天啊，北京这个热浪滚滚，我想很多朋友都有非常切身的体会。而且呢，目前北京市的高温黄色预警呢还在继续当中，这种比较闷热而且温度很高的天气呢将会一直持续到这个星期天。明天就是周六了，那么这种高温天气还会持续两天哈，那么大家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特意跟大家安排了涉及到和这种夏季的高温有关的一些纠纷和案件，以及法律上的规定。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吴阳法官。吴法官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吴法官，今天您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中暑的案件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这么热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这么长的伏天当中，一旦在工作当中，尤其是在户外的工作当中中暑的话，这里面呢又会有怎样的一些法律问题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请到吴法官呢跟大家讲一起案件，就是说担心中暑是否可以离职。在这起案件当中，实际上这个员工可能没中暑，他只是担心自己中暑。哎，那您先把这个事情啊跟大家来说一说。 2016年7月，牛先生起诉到原审法院说，我于2010年7月19日入职中天公司从事电工工作。 哦，电工很辛苦。 对对 啊，经常要户 外 工作。外 出，对 对， 因为中天公司经常无故的拖欠工资，加上该公司于2016年7月4号到7月6号强令我一个人在无风扇无空调的铁皮房子中工作，致使我中暑危机，可能会危及到我的人身安全。所以说我就在2016年7月19号离职。办理离职手续的时候呢，中天公司胁迫我签了一份声明，否则就不发我拖欠的工资。 什么声明呢？ 就是说我的离职是因为个人原因，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声明，就是与公司无关，是我个人的原因选择了离职，这样一份声明。 现在的确有一些用人单位在员工离职的时候都要要求员工签这么一个声明，我是自己自愿离职的， 对 啊，跟公司的一些没有做到的事情没关系 哈。对对 啊，这样的话呢，公司呢要少承担一些责任哈。 对，公司他有的时候往往就是以还没有给付的工资为要挟，比如说你要是不签这个，我就不给你发工资。如果你签了之后，我才给您发工资。然后这起案件中就是一个典型的，估计当时公司也是说，你要是不签这个，我就不给您发工资了。结果这个牛先生呢就签了这份声明。 或者说有的这个用人单位会说如果你 要不签的话，相关的离职手续我不给你办， 对 啊，保险不给你转， 对，还有一些档案啊， 对对对对，嗯，哎，那么这个刘先生就是这样签了这么一个字了哈，说他是因为个人原因辞职的， 嗯， 那么这个辞职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纠纷呢？ 辞职之后他那个工资还是没有付清，他还主张就是从10年7月19号到16年7月19号所在的公司从没有安排过他休假，然后他就不服，然后就到了仲裁解决，因为这属于一起劳动关系， 对 对 对， 然后他对这个仲裁的结果也不服，就把这个事情又起诉到法院。 嗯，那么他起诉到法院提出了什么要求呢？ 他要求就是解除劳动合同，并且给予经济补偿是36000元。第二个就是从2010年7月19日到2016年7月19日未休年假工资16551元。 嗯，那加到一起哈，一个是36000，一个是16000多，那么也就是50000多块钱。哎，这是这个刘先生哈，这个员工哈，这个职工的要求。那我们下面听一听这个中天公司，因为他是专门从事这个电力行业的哈，这家公司他对于这个自己前员工的要求他是什么意见呢？ 他首先他是不同意刘先生的诉讼请求。 嗯， 他说他们公司已经安排刘先生就是休年假，然后不应当支付这个年假的工资。 嗯， 第二个他说对于刘先生的离职，他们认为是个人原因，他公司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 那么也就是说这起案件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说到底用人单位有没有给这个刘先生安排年休假， 对 啊，另外呢就是说到底刘先生的辞职是因为什么，用人单位是不是要支付经济补偿金。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跟大家说一说，那么到底这起案件法院查明了一些怎样的事实，对于刘先生的请求法院又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 经审理查明，刘先生是2010年的7月19号入职中天公司，担任的是电工职务，双方签的有效期限是2010年7月19号到2018年7月18号的劳动合同。 哦，签了8年。 对， 哦，这个劳动合同还真挺长的。 是， 因为现在很少出现这种一下子签8年的劳动合同哈。 因为他是电工吧， 电工 可能可能他的期限要长一些。他的约定的工资都是9000块钱每个月。16年7月19日的时候，刘先生签署了离职声明，该声明声称的说，我本人刘某某因为个人原因离场，请予以办理交接手续，本人工作交接等离场手续办理完毕，工资已结清，已与中天公司脱离关系，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特此声明。刘先生主张离职原因是中天公司经常无故拖欠工资，且强令其在铁皮房中工作，使其有中暑危及人身安全的危险。 嗯， 中天公司也没有安排其休年假。 嗯， 然后并提交了劳动合同、银行的账务交易明细、工资表以及证人马某的一个书面证言进行佐证。中天公司对这个劳动合同、银行的账户交易明细以及工资表的真实性不持异议。 嗯， 但是主张证人应当到庭，否则的话他对这个证人的真实性以及关联性都不认可。 嗯， 并主张已经足额发放了刘先生的工资，而且还提供了就是2012年10月22日至2012年10月26日2013年7月31日至2013年8月6日2014年1月26日至2014年1月30号以及2015年3月2日至2015年3月6日安排刘先生休假的一个证明，书面证明。 哦，就是他提交了这么多次哈。 对， 就是您看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12年的10月22号到10月26号22、23、24、25、26、五天是吧。 嗯， 那么他就是提交的证明是12、13、14、15这五年，他提交证明是这五年都是安排刘先生休假了。嗯，他是有证据的。 对， 那这个证据应该说很充分啊。 对，很充分。其实我们法院就是拿到一个案件的时候，往往都是根据证据去还原当时的一个事实情况。 嗯， 所以说牛先生他对于自己说公司没有给他一个休假，但是 中天公司提供的证据表明啊，当然这个证据上肯定是有牛先生的签字的， 嗯， 所以说这个证据表明这个公司是给牛先生一个休假了。 哦，那刘先生对于公司所提交这么一个证据，嗯，刘先生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嗯， 他当时就说这个真实性不认可，你要是比如说对于一份证据不认可，你上面有你的签字，我们当时就问他你要不要申请笔迹鉴定， 嗯， 他就说不申请，按照证据的规则的原则吧，我们就说牛先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一个结果，所以说这一项诉讼请求我们就不能支持他。 哦，这个是有关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这一块， 对对对， 啊，最终法院没有支持哈。 嗯， 那对于这个刘先生所说，比如说安排他在铁皮房当中工作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很热哈，未必大家都能够在铁皮房当中工作过，但是那种感受我可能大家能够想象得到。咱打个比方，比如说您自己有车啊，这车也是铁的嘛，是吧？ 对。 如果这车在太阳地儿底下暴晒两三个小时。甭说两三个小时，一个小时您在车里一坐那都是烤得不得了。 对， 那如果说在铁皮，对呀， 啊， 非常热，嗯，那如果是铁皮房子里呢没有空调的话，那在那里面烤一个小时那也是受不了啊。关键是这一块他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的确被安排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工作了呢？ 因为对于离职这个事儿，主要是看一个原因，但是刘先生他可能是真的在这么一个炎热的环境下进行了工作， 嗯， 他首先没有取证，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维权的意识的话，可以把当时的一个工作条件我们用手机拍照的形式，然后用照片的形式把这个证据呢提交给法院，或者是说你请一些证人出庭作证，比如说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电工啊工作环境怎么样也可以予以佐证，但是这个牛先生并没有对这一块进行佐证。最关键的是他最后签了一个离职声明，他说这个离职是因为个人原因，个人原因，所以说他与中天公司就不承担任何的责任了， 嗯， 他而且他已经说了已经与那个中天公司没有任何的经济纠纷。 但问题是在于刘先生说那我是被迫签的呀，但他你如果他要不给我签他就不给我钱，或者说不给我转各种手续，那我作为劳动者我是弱势一方，我没办法。 嗯，你要是说当时采取了录音的形式，把这个当时的录音的现场啊， 嗯， 或者是当时的一种情况以录音的形式，然后再以文字的方式把它记载下来的话，可以作为我们一份证据来佐证你说的一个事实。但是刘先生对于当时签这个声明的一些情况，以及当时的一个签的一个过程，都没有用一个证据的方式把它保留下来。 嗯， 所以说他所说的也没法用证据来予以佐证， 嗯， 然后法院是根据证据来还原事实的，你没法佐证的话我们就没法支持。 那最后刘先生等于这场官司就没有打赢， 对，他的诉讼请求被驳回了， 就两项哈，未休年休假工资也没有，法院也没支持， 对， 经济补偿金也没有支持， 对。 但是这里有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很多员工辞职的时候都会面临用人单位要求他签那么一个声明的问题， 嗯， 这似乎好像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一个现象了啊，用人单位呢，要么就是为了避免以后产生各种麻烦啊，要么就是说这个给手里拿着这么一个东西，似乎心里更有底，让员工签这么一个东西啊，自己呢可能也就是也避免以后什么支付经济补偿金什么之类的，那让员工签这么一个东西，那员工呢又碍于用人单位呢这样的一个强势的地位不得不签，但是他又的确是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签的，他手里又没有证据，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如果以后真的是碰到了比如说用人单位没有给他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或者说拖欠他的工资了，那又应该怎么办呢？ 是这样的，在审判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人，就是说当时我签这个字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别人让我怎么签我就怎么签，其实签字这个事是有效力的，你一定要看清楚当时你签的是什么字，而且比如说用人公司用人的单位胁迫你签这个字，我完全可以不签。对于那些拖欠的工资，我们可以起诉， 嗯， 然后起诉来主张维权。但是你一旦签了这个离职声明啊，或者是自己自愿放弃这份工作的话，让你自己处于一个完全不利的地位。 就是说都是你自愿的。但是比如说你不签，然后公司欠你的工资，因为每一个月公司或者是单位给员工发工资的话都有一个流水，他们都要是那个时候你要是我说你欠我工资，那个时候公司一般都要是出具一个证据，我把这个流水给提供给法院了。如果说有这一笔交易的话，那我们就认可，如果说没有这一笔交易，我们就不认可，那么你欠员工的还是应该把它返还回去的。 这是一个问题。下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有关高温环境之下比较恶劣的工作环境里面涉及到容易中暑的这样的情况哈。因为的确呢今年的暑期比较热，大家呢都能够体会得到哈。那很多啊工作比较辛苦的朋友，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朋友，有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中暑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哈，比如说在这种特殊条件下的这样的工种，那是不是在这样一个暑期需要额外的支付一些比如说防暑降温费之类的这样的费用哈。那么这里面法律上有没有规定，那如果一旦真的是在工作当中中暑了，又是否能够认定为工伤啊？这一块呢法律上的规定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就是患职业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第15条的规定是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中暑死亡，或者是中暑后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为工伤，享受工伤保险。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高温环境下工作，除了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讲的那个案件，以及呢跟大家介绍的工伤保险条例上的规定之外呢，咱们国家涉及到劳动者保护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这种高温的环境的工作还有一些怎样的规定？常年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的劳动者又有怎样的一些补助或者是津贴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金媛媛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咱们国家现在目前现行有效的这个法律法规啊，关于高温津贴的呢，是在2012年6月29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这个办法里边对于高温津贴的发放条件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什么样的条件才符合高温津贴呢？发放条件呢？就是这个，如果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也就是说有两种情形符合发放高温津贴的条件。一种呢是露天工作从事露天工作劳动者，那么在外面那个天气高温天气超过了35摄氏度以上的温度。另外一种情形呢是非露天工作，也就是室内工作的这么一个情况呢，那么如果用人单位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的，这两种情况下符合发放高温津贴的法定条件。还需要强调一点，就是第二种情形，33摄氏度以下它是不包括这个33摄氏度本数的，也就是说即使用人单位他的工作场所的温度是33摄氏度，那么他也应该发放高温津贴。只有降低到33摄氏度以下才可以不予发放高温津贴。这个举证呢通常是如果说劳动者想要主张高温津贴，那么劳动者要初步举证。他一方面呢他可以，如果劳动者从事的是露天工作，那么他就要提供有效证据来证明他的岗位以及当时工作的时候工作那个温度超过了35摄氏度。如果是非露天工作，那他要初步举证证明自己的那个岗位是什么，然后他工作场所的温度高于33摄氏度。这是劳动者他的举证的一个义务。但当劳动者举出了一个初步证据以后，这个举证义务就发生了转移，就转移到用人单位。那么用人单位去举证，他举证内容是什么呢？一方面用人单位可以去举证去做一个温度上的，就是我们已经把温度